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我向您介绍一位音乐家，他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72岁时还在举办没有嘉宾的个人独唱音乐会。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回延安》《跳蚤之歌》等声乐作品几乎家喻户晓。说到这儿，您一定猜出来了，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今天的开场曲目正是他的代表作《我为祖国献石油》。 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 1964年的时候呢，大庆油田当时还没有公开，就是全中国人全世界都不知道中国有个大庆油田，就是正在勘探，开始准备开始开采。到1964年呢，就是他已经基本上要公开大庆油田这个消息了。那么就组织了一批文学家、音乐家、作家到大庆去深入生活。当时这个曲作者秦永成同志，他是当时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个教师，就跟大家一起到大庆去了。有一个写词歌词的人呢，叫薛柱国，他本身就是个石油工人，他就写了一首歌词，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这个词非常的质朴，而且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感人。他本身原来就是个石油工人，所以他对石油工人的生活呀，那种感情的内心那种深度的那种感情，他有很深的感受和体会了。这个作曲家呢，秦永成呢，就这个词很好，他就在那儿就谱写了这首歌。所以64年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创作的这首歌。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映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怕地不怕，风雪雷电震碎塌，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飘飘迎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 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茫茫草原历荆棘，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有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改造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了。 1962年，刘秉义在歌剧《叶甫尼跟奥涅金》中饰演的男主人公奥涅金形神毕现，开始受到音乐界的瞩目。从那以后，刘秉义先后演唱了许多优秀歌曲，比如《我为祖国献石油》《沁园春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其中《沁园春雪》就是他的另一首代表作。 《沁园春雪》是应该是70年代，这个歌呢，当然跟像《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这种群众性非常强的歌呢，这个有点不一样。它是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个作品。哎，因为这个词作者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我觉得为这样一首优秀的词作配音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首作品有很多作曲家都为他配过曲子。各种不同风格的这个音乐，都是力图想把它跟这个词作呀能够匹配。我唱的这首《沁园春雪》呢，它的特点，这个作品的特点呢，是交响性音乐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作品。离开了乐队，离开了合唱队，旋律光独唱的这个旋律，一个单一的作品的话，哎，那会大杀身价。 只是弯弓。 刘秉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成名，而在他眼中最能代表他艺术成就的就是七十岁以后连开的三场独唱音乐会。据说在刘秉义六十岁时，曾有人建议他举办独唱音乐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作罢，直到七十岁他的梦想才得以实现。来听刘秉义演唱的歌曲《祖国》。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刘秉义先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歌唱艺术家，1964年他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演出并获得文化部演唱一等奖，他录制的《黄河颂》专辑录音带获得云雀奖、40年广播金曲奖，并获荣誉石油工人等多项荣誉称号。接下来送上歌曲《回延安》。 边歌声浪，月光下面纺车转，曾记得挥舞决斗开荒地，披荆斩棘在南泥湾啊，小名响啊烟水 初期，港台流行音乐涌进内地，充斥着大街小巷，老百姓的耳目焕然一新，于是许多唱美声和民族的人或者改流行歌曲，或者改行。这时的刘炳一想，可以适应老百姓的喜好，但是在选材和唱法上绝不能妥协，要唱就唱艺术歌曲中比较通俗一些的作品，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非常美的轻音乐，《蜗牛与黄鹂鸟》等短小精悍的校园歌曲等等。来听一首他的《春游》。 Oh,